所以这个文化是可传承的文化。好了啊，下面呢咱们就言归正传，十二正经养生，说手少阴心经的养生之道。手少阴心经，人的心脏在五行当中说属火，说这是什么道理呢？五十啊，五马为阳啊，我给大家讲过，中国人是很讲文化的，不但吃饭讲文化，穿衣服讲文化，就连骂人杀人都讲文化。中国骂人的文化里有一句话，说你这个人真不是东西啊，这个老早以前我就给大家讲过了啊。天地四方，东南西北，东属木，南属火，北属水，西属金，中央属土，说你这个人真不是东西，那你是什么呢？哦，就是南北，南为火，北为水，水火二物乃无情之物，所以中国人讲水火无情啊。那实际上说你这个人不是东西，实际上意思骂人，也就是说这个人像水和火一样无情无义，害人不浅呐。你看，这是中国人骂人的文化。那还有中国人杀人的文化，你什么时候听过春天杀这个死囚犯呢？没有。我们听评书，我们看小说，我们看电视影视剧，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啊台词，说把某某某给我押入大牢啊，带到呢秋后问斩。说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春主的是生发之机，你春天折断一个树枝，那么夏天呢就少了一枝的树花，秋天就会少了一枝的果实啊。所以春天是不能动杀机的，所以春季的养生，养生大家们要求人腰带不要系得太紧，头发要披散着，这才是修身养性养春的生发之气。而秋天为什么要秋后问斩呢？哦，因为到了秋天我们就要飞动镰刀了，就要收割庄稼，所以秋天秋风扫落叶，这本身就暗藏着杀机。所以秋后问斩它是中国人杀人的文化，同样它也应和了天地自然的文化。所以呀、啊，好多朋友问我说身上长个脂肪瘤挺大的，想开刀，甚至有的朋友想动手术啊，想割双眼皮儿啊，他都问我什么时候手术好啊，我都直接回答他说秋天嘛。哎，所以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太封建迷信了，手术开刀怎么还选日子？当然，因为秋季主的是收敛之性，手术出血少不说，伤口容易愈合，不容易感染，这又是天人合一的文化。那么一年当中有四季，一天当中有四时，那么大家再注意，我们看影视剧说秋后问斩，好，到了秋天一般都是什么时候问斩？是辰时还是卯时啊？辰时卯时都是卯时三刻，给我点齐三千人马，炮响三声，我们叫出兵征战，对不对？所以早晨是人出兵征战的季节，是这个时辰，是不是啊？你包括现在啊，什么商铺啊，什么饭店呢、啊、你包括这个结婚呢、啊、选的这个结婚典礼啊，他都选黄道吉什么时候？有选二半夜的吗？没有，都是在上午的辰时，都是在午时之前。为啥呀？人都希望开门红啊，节节高啊，因为午时之前 他的阳气特别足，所以到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子午相克，子时叫一阳生，是漆黑的夜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这叫子时。而午时呢，午时是人过四十天过午，所以午时它是人体当中一天当中阳气最足的时候，那么最足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马上就要走下坡路了。哎，这就叫阴极则生阳，阳极则生阴，物极者则必反。所以一般古时啊做刑罚，特别这个斩首，经常有一个时辰叫午时三刻啊，午时三刻啊，那么算下来是几点呢啊，大致上时间在12点45分，午时三刻，哎，是这么回事。所以午时是一天当中人体阳气最足的时候，而足少阴，心经当令，五脏当中心脏属火，但是到了午时，少阳是一阳啊，少阳是一阳，足少阳胆经叫一阳生，而心经是手少阴，心经少阴是一阴生，所以啊，午时指的就是在红红火火万象更新生机勃勃的阳气当中升起了一线阴爻，就是有了一线阴的生机。但是是不是过了下午过了中午就阴气盛了？不是，仍然是阳气占上风，但是阴气开始袅袅升起啊，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睡子午觉啊？因为人的一天24个小时12个时辰当中，子时和午时都是人体阴阳变化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要在安静的状态下来接受人体内阴阳的一个变化，而不应该在工作，而不应该在什么呢，哎，忙乱，不然的话会影响人体内阴阳的变化啊，所以大家注意这一点。所以怎么睡子午觉啊，子觉我讲过，人一定要在半夜11点之前睡着，也就是说半夜10点上床啊，这叫子觉。那午觉呢，就是在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拿出来30分钟闭目养神啊，闭目养神。尤其对一些心情比较烦乱的，你像女性更年期阴阳失调，心脏神经官能症，平时严重的失眠，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哎，这样的什么呢，阴虚阳亢的病人，大家一定要睡子午觉。还有心脏病的病人是吧，子午觉不用大铺大盖的睡，甚至呢你说我在办公室啊，哎，你也可以睡子午觉，但是一定不是趴在桌子上，应该是找个椅子或者找沙发，人坐端正了。有的人说呀，我心很乱，我睡不着啊，哎，我曾经教过大家一个双手合十一手坦中法，这个人可以端坐啊，也可以呢这个盘腿打坐，这都可以，那这不要求，关键是人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坐端正，面南背北，大家下面就可以做这个动作啊，双手合十，哎，就像你啊上这个灵隐寺啊，或者你这个游览祖国的一些啊大好河山，有时候呢上山拜庙啊，哎，那个动作，这个动作不是封建迷信的动作，这个动作本来就是天人合一的动作。哎，我先说啊，你一会儿你实践你观察看我说的对不对，双手合十， 掌根停于坦中。好了，都不要动啊，全身都不要动，大家注意。现在你来发现你的眼睛是闭着的还是睁着的啊。在做刚才上述这个动作二目自然闭合的人，说明你这个人心平气和。刚才眼睛瞪得溜圆的人，你很可能要得心脏病。为什么呢？我还是说天人合一的养生之道。天人合一，天是天地自然是个大宇宙，人是个小宇宙，他们之间有着一个非常好的默契。所以说人到晚上就困了，到白天就醒了，叫睡觉睡到自然醒，卯时上厕所，这都是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天人之间的应和的规律。好了，刚才我教大家这个子午觉双手合十一手坦中凝心安神法，大家注意，手心为劳宫，双手合十就收了心气，收了心火，一手坦中就宽胸理气，放松了心神，两肩自然下垂，人的燥火的气就没了。而这个时候人是一个空杯的心态，而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眼睛自然而然就闭上了，没有人告诉你闭你就闭上。为什么？记住，眼睛是五脏六腑的镜子，它也是人的心门，哎，它也是人的心门。所以说呀，有的人睡不着觉，晚上看电视的耗伤心血，有的人晚上啊不睡觉看书读报的劳伤心气。所以记住这个子午觉的养生法，双手合十，两肩下垂，掌根一手坦中，双目自然微闭，这个方法可以除人体的烦热，宁心安神。这就是子午觉午觉的一个啊闭目养神法，一次15分钟到30分钟，也就是一刻钟到两刻钟这么个时间，哎，这是子午觉。那么同时大家还要注意，人呢睡午觉是个好习惯，但是不能过。有的人一睡睡一下午，那就睡出糖尿病来了，就睡出高粘滞血症的。有的人吃着饭就迷糊了，那本身就有脑萎缩。所以子午觉一定不能饱餐，所以在中午饭后的半小时才能睡。还有一条，如果你是吃完饭就困的，那么你中午饭一定要少吃，而且饭后还要吃大山楂丸。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在很多百姓朋友看来呀，人得了病就要呢寻一些灵药，甚至呢要找一些专家呀，甚至找一些呢所谓的神医。实际上啊，这些呢都是靠不住的。为什么呢？世界卫生组织的医学专家已经明确地指出，人类的健康靠谁呀？靠自己。人得病呢，人们所得的慢性疾病绝大多数都是生活行为性疾病。说白了，生活行为造百病，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他得的病不客气的讲都是自作自受。所以呀，你一味的寻求灵丹妙药，你一味的寻找神医，你一味的依靠别人，而不顾及自己的生活饮食起居 情志，那我告诉您，您的疾病的治疗就好比呀、啊，隔着靴子挠痒痒，是起不到大作用的。说那怎么办呢？让百姓呢学会科学养生，让大家呢在慢性疾病的康复过程当中，能够真正的、科学的认知和了解生活、饮食、情志的重要性。所以改变生活，我们将改变身体的健康状态。那么这就是让健康更生活。特别具有说服力的就是糖尿病的康复。老早以前呢，不单在中国，在世界各国都是遵循着糖尿病药物治疗为主，饮食运动调节为辅，甚至呢认为只要吃了降糖药或者只要用了胰岛素，把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就万事大吉了。而运用呢现在的医学医理去观察去分析，感觉到这种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血糖高就跟人的情志、饮食跟人的生活习惯是密不可分的。你不解决这些问题，你一味的是用化学药物降糖，你一味的人工注射胰岛素，表面上是把血糖给压下来了，而情志失调、防劳过度、饮食不节所造成的内脏的损伤会不断的加重，会不断的发展，那么带给人的伤害呢，那么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啊，随着人们对健康的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医学专家不再只是单纯的研究病理病机，他们也开始去研究养生，开始去了解生命健康当中人的生活、饮食、情志的重要性。所以啊，在这儿呢，就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在学习中西医相结合的过程当中，我们能更多的感悟到生活对健康的重要性。健康的三步骤，第一个阶段来补人的元气，第二个阶段来调固人的五脏，第三个阶段实现疾病的全面的康复。说这样的养生观才是科学全面系统的啊。好了啊，下面呢咱们就言归正传，书接上回，接着给大家说十二正经养生阴天之序。咱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是手少阴心经。我说的这个心呢，和普通啊老百姓想到的说我们这一个心脏，也是西方组织解剖学说的心脏的这个零件，那是大不相同的。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是吧，中医的内脏，中医的这个脏怎么写？中医的脏呢，实际上写的是一个藏字，也就是说中医上讲五脏六腑的五脏是藏在里面的，而四肢百骸呢是表在外面的，这是中医的五脏。而西方医学的脏呢是肉月旁啊，肉月旁。那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中医的内脏表现的是藏在内部，主着外部的四肢百骸，讲究的是形气神三者兼备。而西方医学的这个脏，它这个肉月旁，也就是说它只讲到了形的这个层面，它把人呢分解成各个零件去看。所以心脏病呢你就到心血管科啊，中风的就到脑血管科，糖尿病的呢你就到啊内分泌科，你看，或者是代谢科， 那就各不相同了。而在主国中医呢，它就只有一个科，这个科就叫五脏六腑科啊，绝对不存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情况，是吧？那么心脏手少阴的心经，它在人体当中又代表着什么呢？首先大家要知道，心脏啊，心经五行当中呢，它是主红色，所以红色的食物是来入人的血脉的。心呢，开窍于人舌，叫舌为心之苗，心主人一身之血脉。而且呢，在五脏十二官当中还有这样的说法，说什么呢？说心为人体的君主之官啊，心为人体的君主之官。说这又从何说起啊？哎，大家伙一定要知道，说人呐，人有四肢百骸，人有筋骨皮肉，这四肢百骸这五体都呢由人的五脏所主。一根手指可以看到人的五脏六腑。首先人的心啊，咱们后说心啊，先说肺吧。肺主人一身之皮毛，所以说呀，你像得皮炎的人，得皮肤病的，首先你的肺脏就不好，是吧？皮主肉，哎，那么肌肉萎缩的或者肥胖症，那不用说，首先呢就是你的什么呢，脾脏有问题，这叫脾主肉。肉里边包着骨头和筋，肾主骨，什么骨质疏松、骨质增生症，这都要看你的肾精足不足，而不是你吃钙片的问题，这叫肾主骨。骨头呢是坚硬的，是人体的框架结构，是不是啊？那骨头呢是宁折不弯的，所以人体呢又有四肢百节，有这些关节，而关节呢却是可以打弯的，是不是啊？那什么叫关节？哎，关节者，大家要知道，说打折了骨头还连着筋，所以好多关节炎的人呢，他去治骨头去治肾实际上不对的。你包括强直性脊柱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痛，颈腰椎疾病，好多朋友都说是肾虚，实际上呢说的不准确也不完全。那么更准确更完全的讲叫什么呢？实际上是肝肾不足。因为肝脏主的是人一身的筋，哎，五行当中属木，主人一身之曲直，所以肝脏被称为大将军，能屈能伸。但是不管是肺主皮毛，肝主筋，肾主骨，还是脾主肉，那么五脏当中的心脏，它主的是人一身的血脉，血脉当中流通着气血，气血是人生命的根本。我们的肺脏濡养皮毛，我们的肾脏滋养着人的骨和髓，我们的脾呢滋养着一身的肌肉，我们的肝呢滋养着人一身的筋和弹性。那么这些都是通过经络连通、气血循环来进行全面实现的。那么在实现这个过程当中，血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谁来掌管血脉呀？主国中医说，心主人一身之血脉。所以这个心呐、啊，这个心脏啊，心经啊，它就好比一个国家的国王，主掌着一身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肉的 生杀予夺的大权，是吧？我把气血分配给谁，谁滋润的就好，我不给谁，那谁就没法生存。所以我们常说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脑血管病顶多闹个半身不遂，而心血管病呢，尤其是这个冠心病、心肌梗塞，那可都是要命的病。所以啊，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那么心脏呢，作为人体的君主之官，大家记住，叫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啊。但是呢，人的心脏啊，在五脏六腑当中啊，又是一个特别能够吃苦耐劳的这么个脏器。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又能感知得到，说什么呢？心脏病不发病则已，一犯病那可真要命啊。说那怎么办呢？所以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心脏病无轻重。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重点的给大家讲十二正经养生，手少阴心经的养生之道。我给大家已经做过了详细的介绍，这个心呐，心为人体的君主之官，主着人一身的血脉，主人的神明，是吧？我还记得呀，在当年呢上医科大学的时候啊，就有呢学生向老师提问，说老师啊，啊，我们中国人呢，我们老百姓常说啊，我心里怎么怎么想。哎，老师就给纠正了，说说的不对啊，人的心呢是不具备思维能力的。哎，你上了医科大学，你就要知道平时所说的心里怎么想，实际上啊都是人的大脑在思维。哎呦，那时候好多医科大学的学生就感觉自己很了不起了啊，和别人不一样。你看你们都不懂，你们还老说我心里想，心哪会想啊，是吧？明明是脑在想嘛。一看你不懂医，实际上真的是医科大学的教授说的正确吗？几十年来呀，我们再观科学事实，在重新认识科技发展的同时，我们感知到那时候啊，大学教授是多么的无知，是吧？在一年前啊，看过一个电视啊，一个科普类的节目叫《走进科学》，说的是一个大学的老教授患什么病啊，哎，平时老做学问不运动，哎，而且脾气还挺古怪，很内向，一下子得了个心肌梗死，是吧？你普通的心梗呢，心肌缺血 80%， 放个支架行，是吧？严重一点的呢，梗塞 90%， 啊，做个搭桥也可以。而这位老人家呢，心梗很严重，通过搭桥手术已经没法医治他那千疮百孔的心脏。但是啊，哎，命不该绝啊，中国人的话说命不该绝，正巧赶上有人呢在老人生死临危之际捐了他一颗心脏。哎呦，因为咱们国家有捐赠法啊，这个 捐器官和获赠器官这双方是双盲的啊，谁也不知道谁，所以谢谁呀、啊？老爷子心脏止换之后啊，给医院的医生院长啊，真就差磕三个响头了啊，老人想磕啊，哎，这医院的大夫不让，哎，换了心脏的老人家这老教授回家性格大变啊，姑且不说身体啊，老爷子原来是体弱多病，性格内向，不喜运动，哎呦，换了心脏人大夫说你得回家调养半年到一年之后才能恢复正常，结果老爷子回家三个月不到吧，是吧，就能走好远的路，半年左右平时懒言少语不爱运动的老人家能玩双杠了啊，玩双杠啊，还动不动呢长跑，关键是性格内向对老伴温柔可亲的老教授突然变得性格暴躁，是吧，不但喜好运动，对儿女呢非打即骂，甚至呢对他结发的老伴有时候还大打出手，打完之后呢老人家都很后悔，但是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老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啊，哎，情绪上来了管不了自己了，怎么回事呢？于是呢在老人的老伴和儿女的陪伴下呢，他们就到了当年啊他们做心脏移植的这个医院。说到这儿啊就已经事隔5年了啊，开始变化不当怎么事，老这么变呢就5年了，到医院进行回访了解这个情况。哎，后来呢这个医院呢啊经过多方面的调查，怎么说呢，应该是违背了捐赠法，但是没办法呀，得把这现象给说清楚啊，说呀老哥呀啊你这个呀是由你的心脏决定的啊，您看你是70多岁的老人，而您受赠的这个心脏呢是个血气方刚的20-30岁的小伙子，你是个文化人，性格内向啊，甚至可以用温柔两个字来形容，懒言少语缺乏运动，典型的阳虚，而捐您心脏这个小伙子是5年前啊一个什么呢，哎，杀人犯，良心为民，在临行的时候问他还有什么愿望，哎，说这人呢啊无父无母啊，从小是孤儿啊，走向犯罪道路啊，说临行之前有一个愿望啊，希望呢能够回馈社会，说把我这个心脏捐给一个需要他的人，最好是呢捐给啊哎、啊、老师啊，或者是人民警察，这些对社会有巨大贡献的人。哎，结果这就是个缘分，结果如愿以偿，这个年轻的啊轻狂的啊甚至有一定的这个暴力倾向的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接受了什么呢，死刑，而他的心脏呢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搏动，却一直的在搏动，而这个心脏呢啊经过医生的手术移植落到了这个老教授的啊胸腔之内。哎，所以这是那一档期的走进科学的节目跟大家进行的探讨，说人的心脏它决定了人的一身的性格。你看我常给大家讲心经心脏，中医的心脏指的是人的君主之官，而中医的经络是讲形气神，而相对而言呢人的心脏这个器官它只是心经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零件，而其间呢却影响着人的性格啊，起着这么大的作用，它不得不让我们这些啊搞医务工作的人来进行反思，来正确的认识几千年前在《黄帝内经》上的那句话，叫心主人一身之血脉，又主着人的神明， 让我们知道了神明实际上比思维、比科学文化知识，而实际上起着对人体啊生命和健康更为巨大的影响作用，是吧？所以呀、好多这个专家呀、教授啊，他来找我探讨，说心脏病该如何预防。啊，我经常教大家一句话，啊，叫人呐，生气可以，啊，人生活当中哪有不生气的呢？但是人千万不能动真气，也就是生气别伤了元气。人生气啊，头晕呐、人生气头疼啊，这都不要紧，啊，导致经络瘀阻了。人最怕生气气到胸闷，因为这个时候呢，就动了真气，啊，所以平常啊，生活当中好多朋友找到我，哎呀，我爱生气啊，得胆囊炎了。哎呀，我这乳腺长肿瘤，我也是个坏脾气，高血压的脾气也不好，甲亢的人也经常脾气不好。哎，说人都会生气的，很正常。但是给大家一句忠言逆耳，啊，一句忠告，说人千万呢不要动真气，尤其是不要气到胸闷，不然的话那是会要了命的，是吧？上档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也做了预告，关于呢手少阴心经养生篇当中的知识呢很多啊，心脏不好的十个表现，冠心病的分型，心包经的点穴按摩疗法，心脏和饮食之间的子道母气的养生关系，是吧？所以这些呢都纷繁复杂啊，所以需要呢我来给大家做系统详实的讲解分析啊，不是说我们一档节目就能给大家说得很清楚啊，即使能够说清楚，那么可能对我们好多普通的百姓朋友来讲，您呢一档节目不见得能够把它完全的记录下来。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上档节目所提出这个疑问啊，关于手少阴心经啊，上档节目我讲到了子午教，哎，午时啊，十二生肖叫午马为阳。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马和驴的区别，以及阿胶到底能不能补血的一些养生常识和文化。什么叫马呀？哎，中国文化当中说呀，有千里马啊，更要有伯乐啊。你包括呀古时的这些战场上的将军呢、勇士啊，啊，也有这样的话叫浴血奋战啊，叫可饮刀头血，遂卧马鞍桥。说千里马啊，叫日行八百啊，夜走一千，是吧？所以什么是马呀？马是忠良啊，啊，马的叫性如烈火，所以心脏就好比一匹马一样，它在不断的奔跑。但是呢，大家在心脏的养生当中也要知道这样的常识，说要想马儿跑，啊，您千万别忘了，一定要给马儿吃草。哎，马不吃草了，那马就跑不动了，啊，那就成了跑死马了，啊，饿死了，啊。所以心脏病是心脏缺血了，就好比给马儿跑，但不让马儿吃草。所以那些强心剂啊、扩张血管的药啊，你那些都是拿鞭子打马，而不是，是吧？拿什么呢？而不是拿草料来喂马。特别老年人的冠心病，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我说老年人的冠心病叫老牛拉破车。哎，从十二正经心经当令上养生的科学文化道理来讲，实际上我们与其说它是老牛拉破车，倒不如说它是老马拉破车。哎，所以马呀，你是给它一鞭子，它可以一直跑到死啊，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马呀，它是人类的好朋友啊，是忠臣啊，性如烈火，讲义气啊，能奉献。那么驴呢？嘿嘿，驴就不一样了啊。骑驴的谁呀？啊，叫回娘家啊，小媳妇儿回娘家啊，骑着小毛驴儿啊。那歌里边也这么唱的，是不是啊？啊，左手一只鸡啊，右手一只鸭啊，怀里还抱着个胖娃娃啊，怎么回家呀？没有看哪个新娘子说我骑匹快马回家回娘家，没有，骑小毛驴啊。张国老倒骑驴，是吧？你让国老倒骑马试试啊，给马一鞭子，得，张国老坐地下了啊。小驴毛驴不要紧，你拿鞭子怎么捶，他就还是该滴答滴答的跑得有速度啊。另外呢，在以前呢，在山东啊，啊，包括在山西啊、河南呢，啊，在农村，小毛驴啊，哎，辣磨啊，小毛驴辣磨，哎，老是那么有条不紊的。你给他一鞭子，他不快跑；你再给他一鞭子，还不快跑；你给第三鞭子，得，哎，驴就撂蹶子了，啊，所以这个马是属火性的，是吧？经常我们讲叫枣红马，哎，那是合了性格。那、啊、这个驴呢？这个驴是水性的，黑色的，小黑毛驴，是不是啊？黑白花的小毛驴，是吧？哎，毛驴要顺毛抹子，是吧？打急眼了，哎，打急了，那就撂蹶子了。所以这是驴的性格啊。经常呢，有那个老姐姐啊，说那老哥哥，说老伴儿，嘿，犟驴的脾气，哎，也有这么个说法。但是驴的脾气好不好呢？哎，不好，是吧？也要从中国这个古文化俗语上来讲啊，叫卸磨杀驴。他怎么不说卸磨杀马呀？啊，你包括在战场上有时候没东西吃了，人呢也不忍心杀这个马啊，因为啥？马讲义气呀，一鞭子可以跑死马，是吧？像人类的朋友一样，你作为朋友两肋插刀，你能害我吗？那你不能害我，是吧？这驴就不一样，是不是啊？打一鞭子跑两步，你不打他了，他就撂蹶子了，是吧？打鸡子撂蹶子了，是吧？所以为什么要卸磨杀驴呢？所以开句玩笑话，这叫性格决定命运，说这个驴脾气你最后要成为牺牲品，是不是？哎，回过头来呢，就因为这个驴它属水性啊，它是黑色的，用马肉那人就不用补血了啊，补什么元气？就把人和吃打强心针是一样的。所以更有的朋友更有玩笑说，用鹿肉那都伤身体的啊，那是害人了，是不是？你反过来呢，用驴肉吧，用驴肉不行，也达不到补气血的目的，它是寒性的啊。你看，所以平时你吃驴肉可以啊，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馅的饺子，哎，那很有讲究，是不是？哎，但是汤一定是黄牛肉，啊，黄色入人的脾啊，补人的气血啊，这千万不能乱换啊，不能乱换。但是那个驴呢，也有它的用处，你像那个驴皮，啊，皮。所有动物啊、植物啊，这个皮啊都是有什么呢？收敛的作用，是吧？像咱们大家，你说你皮肤是紧绷好呢还是松散好呢？说一定是收的紧绷绷的皮肤，说明不衰老，是吧？松垮垮衰老了。这个驴皮的收敛之性特别强，所以用山东的这个黑毛驴的驴皮，黑色主肾主收敛，再加上山东阿井里的水，这么熬熬呀熬啊，熬出的不是辣椒酱啊，熬出的是什么呢？就这阿胶。吃这个可以使人的皮肤紧致，吃这个可以指女性的崩漏带下，原因就是起到了驴皮的收敛的作用。所以科学的讲，吃这个可不可以美容？可以。吃麻养麻嘛，可这可不可以养气血？但记住，只限于女性崩漏的。你说我给男人吃点阿胶吧， 男人要生发，所以你给男人吃阿胶容易吃出伪证来，给收敛了，该阳刚的不阳刚了，你不收敛了吗？把老头都吃成老太太，那还了得了？所以男人吃不了。所以阿胶仅限于以皮养皮，来养人的肌肤，来收敛气血，调女性的崩漏。那么现在呢，有些肿瘤的人，是不是贫血的人也跟着凑热闹，也开始吃阿胶了，实际上这个大错特错。它补不了气血，它是收敛的作用的。说这点大家一定要从中医文化的层面上来认知了解，是吧？但你像包括有些女同志美容吃阿胶也不管用，是吧？甚至崩漏的女同志吃了阿胶反而月经大出血，怎么回事啊？那就说明你买的假的了，那假的了。黑驴的驴皮是收敛作用，你说有些药商如果奸商，你要是用马皮，驴皮是黑的，黑毛吗？马，你拿马那个皮熬成的阿胶，它也是那样的，但是性就变了，因为马是火性的，所以当你吃阿胶调女性崩漏带下之症，结果导致大出血了，得你吃错了，啊，实际上不是你吃错了，是你的药是买着假药了，是用马皮熬的，结果成了生发之性，越吃越出血了，你看看，所以什么叫药灵天地之性？所以在马的火性和驴的水性这儿，在阿胶的收敛作用和大补气血阴阳、补人元气的区别这儿，你看看中医文化多么深奥，又多么直白，又多么蕴含寓意。 这个心脏被称为人的君主之官。什么叫君主？君主呢，就是皇帝。君主之官，他主管着人一生，主管着人一身生杀予夺的大权，是吧？不管是人五脏六腑，还是人的筋骨皮肉，还是人的百脉的疏通，他都离不开气血的供应。而这个气血的供应，他必须流经血脉，而心主血脉，心主人的神明，他都主着这一切。希望呢，大家呢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听众朋友还要知道，心脏呢是一个不受邪的这么一个脏器啊，心脏是一个不受邪的脏器，所以呢，心经的养生，它对整个人的生命健康乃至于长寿，那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哎，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啊。那么心经和人的心脏有着怎样的关系？心脏病，看普通老百姓说的心脏病，实际上它和心经的瘀阻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关系，记住，不是等号，一定是大于号。也就是说，心经的瘀阻，它的疾病范围远远的大过了心脏病的得病范围。啊，就像我给大家